第95集，罗明瑶放低了声音。 我现在就跟不上这里的竞争了。赵老师，我不是你，全国这么多的医生，也不是所有人都留在教学医院的，我做不出来。我就是一个平庸的人，没那种拼的劲头，我也没有办法像你这么拼。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，也有适合自己的位置。有的人适合留在教学医院，从层层的竞争中走出来，成为有成就的名医。但是我觉得话，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医生也很好的。 赵斌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轻声说， 其实我也想过，最开始如果你要认真拼，我就该帮你找一个更厉害的导师，不是周老师这样的科研一般可是那地位不怎么好的导师。选导师的时候，我只是想着周老师对学生好，肯定不会让你受委屈。现在我又非要让你受着委屈，在这样的环境下拼。想来想去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加在你身上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想清楚了，我都会支持你。 赵斌最后没有陪他真正守岁，两个人坐在值班室，一边聊天，一边给各自亲友发新年祝福。11点过，病房一片安静，视教室的电视关掉，另外一个值班医生回来休息，赵斌起身离开。12点正，手机震动，赵斌给罗明瑶发来一条毫无水平的新年快乐，还有一个520元的红包和一句我爱你。罗明瑶躲在被窝里看手机，抿着嘴笑了。年后，罗明瑶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新的未来规划。罗爸爸和罗妈妈老两口都是老师，一直以这个又听话又能读书的儿子为傲。以前打电话来，罗明瑶说的是为将来考虑准备读博。今年过年，他们都在跟人吹自己要有个博士儿子了。突然之间，博士儿子说不读博士了，两个人都很失望。 哎呀，你自己要好好想清楚呀，怎么突然想一出是一出的，说不读就不读了。 罗妈妈还想劝两句，罗爸爸已经气得走开不说话了。 我真的已经想好了。 罗明瑶语气坚定，父母也都不是行业内的人，对医生职业了解甚少，只知道表面看到的一些光鲜。罗明瑶解释很多，也是白费口舌。老两口始终觉得罗明瑶读大学以后怠惰了，没有认真学习，最终电话挂了，一家人不欢而散。钱康明很快也知道他打算毕业后留在 C 大附院读规培，他也打了电话来问罗明瑶想法，和周老师一样，劝他先找到工作，再通过工作单位参加规培。不过他也知道罗明瑶表面看着听话，实际对心里定了的事固执得厉害，最终没多说，只约他3月份来 C 市办会议时候朋友间聚一聚。罗明瑶答应好了，但到了3月，计划没有赶上变化，他又一次因为毕业课题的事忙碌起来。科室组织的预答辩在3月中旬，今年提前的比较多，是为了早点发现问题，让大家早做准备。一般来说，预答辩比正式答辩还严格，参加评审的老师会不遗余力为难学生，以杜绝最后正式答辩的差错。罗明瑶本来就是比较容易紧张的性格，有关预答辩的魔鬼传说搅得他几乎焦虑发作，几天都没睡好觉。答辩之前，周老师还帮他准备了不少提问，他老老实实每一个都背了一遍答案，确保能顺利通过。预答辩还是在科室试教室，基本还是按照正式答辩的流程，所有学生在外面准备，按照抽签的顺序进入答辩。3月份前几天气温回暖，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最近这3天又突然倒春寒，恰好这段时间医院的中央空调关了，走廊里吹着穿堂风，还有点冷。参加预答辩的学生在试教室外面等候，男生都穿着正式答辩的衬衫西装，系着领带，女生要不西裤要不裙子的站在外面，裹着羽绒服候场，像等待上场表演的演员。罗明瑶也是借了赵斌唯一的一套西装来，他个子比赵斌稍微小一点，赵斌的衣服穿他身上稍微有些宽松， 但想到是赵老师的衣服，穿身上仿佛有种被他环抱的感觉，很容易让他安心。到罗明瑶了，他进入试教室，调出已经存在电脑里的 PPT 开始汇报。汇报已经很熟悉了，过程顺利。到提问环节，罗明瑶自觉也算准备充分，然而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让他又一次在台上完全宕机。 学校的规定，此发的文章要和毕业课题要一致的。我看你发的这一篇好像和你的课题完全没有关系吧。 一个老师尖锐地说。罗明瑶绞尽脑汁想该如何回答。 这篇文章是之前的课题。 开题报告是去年九月份的事情嘞。九月份到现在啊，半年有了吧。那这个时间你好好读一下学校毕业要求，时间是完全够准备好文章的。 罗明瑶无言以对，半个月一篇文章足够努力的话确实做得到，他只是根本没有再考虑过再写一篇的事。这个课题到现在也不算完成，数据不全，怎么可能出文章？周老师起来帮他打圆场。 我们还是有准备的，数据这些都有了，离最终答辩还有两个月，再想办法两个月发一篇符合毕业要求的文章。 下来罗明瑶和周老师商量这件事儿。周老师问他， 学校要求毕业论文要什么级别的？ 罗明瑶记得清楚，回答说， 一篇核心就够了。 周老师沉吟片刻， 我们医院的学报也是核心，他们编辑我还是很熟的，我联系一下给你插队，五月之前给一个接收函。 罗明瑶点点头，又皱起眉头说， 但是文章数据不全，就是等到五月份也是出不来的。 周老师叹了口气， 哪儿还能等到五月呀，这周你就用中文写出来。 数据？那数据的话怎么办啊？ 罗明瑶疑惑地看着周鸿斌。 你…… 周老师顿了顿，斟酌着词句说， 还差多少数据？应该也就是几个病人而已，够了统计学要求就行，你根据现在的趋势把这个数据补全。 罗明瑶嘴张开一半，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周鸿斌苦笑， 要保毕业现在就只能这样了。 赵斌今天白天在家休息，晚上的班是下夜班，他刚收到罗明瑶的短信说开题报告又出事了，还没来得及详细问什么事儿，就来了一条李盼秋发来的消息，他先给罗明瑶回复。 怎么了？ 等回复的间隙去看李盼秋的消息，这一看险些让他喝的茶全部喷出来。李盼秋的消息就是一张图片，内容是血 HCG 和孕酮水平的报告。HCG 内行，数值后面跟着两个升高符号，提示异常升高，随便谁都知道，意思就是怀孕了。 什么情况？ 赵斌回消息给他， 去年十一月份还说不想怀孕要拼工作，现在就怀上了。 李盼秋发的语音消息回来，语气透着愉快。 意外，意外，我也没想到。 隔一会儿又发来一条语音，听声音也是高兴的。 我两个月没来月经，距离上一次月经都60多天了。开始有人安慰说啊，可能是吃射线月经紊乱了，我总觉得不对劲，就有那种要来的感觉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同事说我可能是怀上了，我还不相信呢，去弄了个试纸，测出来就是阳性。哎呦，赶紧挂了个妇科号抽血查了。我是把你当真朋友了啊，这么大的事家里人都没通知呢，先讲给你了。 赵斌正替他高兴，突然转头想到一件事。 你这几个月都在上介入？ 那边半天没有回复，赵斌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，拿起手机要给他打电话，电话还没拨出去，先来了迟燕婷的电话。